不用，太麻烦你了。 嗨，顺便的，就搭把手的功夫，你去忙你的吧。 帮助他人，就搭把手这么简单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。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嘿，各位，新年快乐！新年特别节目和 KK 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。这一站我们邀请的是许嵩，他要带我们去墨尔本晴。墨尔本城市环境非常优雅，曾荣获联合国人居奖，并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。墨尔本有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，也是国际闻名的时尚之都。它的服饰、艺术、音乐、电视制作、电影、舞蹈等潮流文化都享誉全球。由于墨尔本曾经是澳大利亚的首都，所以墨尔本有很多有意思的历史建筑，如昔日的国会大厦、最高法院等等，是喜欢旅游历史建筑的游客的好去处。墨尔本是宜居聚居的城市，现在每年大约10万名新移民抵达澳大利亚，当中约1/3住墨尔本定居。移民在墨尔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，但同时也各自带来自己民族的传统和习惯。在墨尔本被使用的语言超过180种之多。墨尔本有来自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和116种宗教信仰，除主要语言英语外，希腊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中文、越南语、黎巴嫩语、韩国语等各语种语言都有人使用。在墨尔本，居民平常收到的政府部门和公用服务部门的信函上，除了英文之外，还用16种常用的非英语语言列出传译服务电话，方便不熟悉英语的居民和政府部门沟通。不同族群的人们聚居城区，在生活习惯、节庆、餐饮上各呈不同风格，为墨尔本带来多元文化的丰富情趣。如果在墨尔本过一个新年，应该别有一番风味。来吧，跟着许嵩去感受墨尔本晴。 La la la.

描写女生在感情世界中的不确定和迷茫，就好像在爱情中迷了路一样，但是又不会灰心，勇敢地往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就像威尼斯的风情总离不开水，蜿蜒的水巷，流动的清波，宛若默默含情的少女，眼底倾泻着温柔。其建筑、绘画、雕塑、歌剧等在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。威尼斯有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的美誉，享有水城、水上都市、百岛城的美称。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首府，威尼斯省省会，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威尼斯，它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，诗情画意久久挥之不去。威尼斯外形像海豚，城市面积不到 7.8 平方公里，却由118个小岛组成，177条运河蛛网一样密布其间。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，是世界闻名的水乡，也是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城内古迹众多，有各式教堂、钟楼、男女修道院和宫殿百余座。大水道是贯通威尼斯全城的最长的街道，它将城市分割成两部分。顺水道观光是游览威尼斯风景的最佳方案之一。两岸有许多著名的建筑，到处是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留下的足迹。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中心广场，广场东面的圣马可教堂建筑雄伟，富丽堂皇。总督宫是以前威尼斯总督的官邸，各厅都以油画、壁画和大理石雕刻来装饰，十分奢华。总督宫后面的叹息桥是以判决的犯人去往监狱的必经之桥，犯人过桥时常忏悔叹息，因而得名叹息桥。威尼斯整座城市建在水中，水道即为大街小巷，船是威尼斯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而且这里每年的二月份会举行狂欢节，人们戴着假发和面具，穿着长袍庆祝节日。不妨趁着这个春节去威尼斯吧，一定要带好地图和男朋友，不然你要和许慧欣一样，威尼斯迷路。 埋葬那些不愉快的过去，未来标志卡布奇诺香气，我离开了你，丢掉你送给我的旧毛衣，没有心山的国度里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了。 哦。